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立心读报见天儿谈，好言好语暖心甜。急三火四去上班，好好吃饭多挣钱。哎，这就都包括到了，都托付遍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好好吃饭多挣钱，这是给众位听众朋友啊，上年岁的好好吃饭，年轻人多挣钱。哎，对，当然年轻人也得好好吃饭啊，这个应该说是实在的美好祝愿啊。这要跟您说，哟呵，您这个，哎呦，这家伙富可敌国啊，哎呦，富的都啊都到了那个什么里了啊，富可阿里，嗯，哎，富的喝，哎呀，挣钱挣的急眼了啊，又饭局上喝酒去啊，是是，这个，这个其实不实在啊，就是好好吃饭多挣钱啊。聊天室里头那必须的，这会儿有时间啊，年轻年老的都一样，赶到中午了吗？踏踏实实吃饭喝水听读报。那么如果说您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哎，这个听读报听广播节目呢更加的方便。而且呢，这个这儿招呼一声，听听 FM 就这手机 APP 啊，手机应用上头有一个话里话外的聊天室，哎，这里头朋友多啊，朋友多了路好走吗？你看看啊，大伙儿来了之后，呵，这聊天，嗯，挺好挺好啊。这个立心这读报呢，感觉上仿佛是跟您面对面似的啊。你看看，当然您要是这个下载咱们这个谁呀，北京时间也可以啊，看视频听广播这是一样的。还可以呢关注咱们这个北京的这个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哎，特别是这听听啊，多说一句，多说一句，听听改版了啊，这版面跟过去比更加的丰富了，很多的新功能，很多的新玩法啊。这个方便您听广播，更多的是互动交流啊，这就内容更加的广泛。说起来呢，这一上来啊，这个好好吃饭，这是很实在的啊。但是呢，最好咱那个别那个来不来就到哪儿去应酬啊，是喝酒啊，这哟呼，哎呀，喝大酒是吧？啊，我听说了啊，一个大买卖家啊呵呵，对啊，具体咱不说了啊，具体不说了。这段时间在网上，嚯，哎呀，各种的发酵啊，啊，蒸馒头不是，就是网络上头管这个有些个新闻啊，这个哎呦引起关注了，不断的有新的消息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管这个叫发酵，新闻发酵了。嘿，这家伙面肥都来了啊。这个新闻说是因为喝酒啊，现在呢这坏了啊，这去衙门了啊，衙门里来人了啊，公安机关介入了，那是啊， 这个应酬这种事情，这个啊，哪天咱们专题跟各位来说。今儿呢，咱就说这一句，说这个饭桌上有好人有坏人，那、啊、这您承认？哎，不针对任何具体哪个饭桌啊？哎、对对对，尤其是人一多啊，这个呵，各色人等啊，这个三教九流是吧？啊，这个人嘛，良莠不齐呀、啊。但是啊，我就听一位，这个一直是长时间商海沉浮的朋友，他这儿啊，当然也是发牢骚，也是有点那意思，嗨，实在是烦了，就烦什么呀？就是烦这应酬。他就说：“我告诉你说，饭局上没好人。”哎，我说包括您吗？包括我。啊，我上饭局上也没溜着呢，啊，也是胡说八道的。哎呀，就那劲头，啊，跟那儿耍，跟那儿呦呵呦放肆，嚯放飞，啊，哎呀，好放纵，哎，行了，饭局上来这么三放，那就离衙门不远了。对呀，有这样的呀。具体啊，不说男女了，对这个事情，因为已经是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这个早晚他是有说法的啊，但是这个事儿说明什么呢？我就说怎么想起来这个事情，跟各位啊分享一个历史的小说的故事。这是前段时间咱们热心听众阿俊师傅啊跟我这儿提到他那个三侠五义啊，那位说您还真是没结没完的，这都说多少回了，您听我说呀。三侠五义里有一段说这个包拯啊，包青天那会儿他还不是青天呢，他还没考上公务员呢啊，就是赶考的路上带着他那个啊小便当，不是小半当，别便当啊，便当是盒饭我知道，带着他那小半当啊，小伴郎，别嗨，伴郎是结婚，过去古代啊，就是跟着这个文生公子啊，到哪儿去赶考啊？是是是啊，这个怎么回事去？哎，这个边上有一个，算是个仆人，这人叫包兴。哎，其实岁数差不多，哥两个，说是赶考路上，到了一家这个一个镇店上啊。一般来说都是赶路嘛，那会儿没高铁啊，也没飞机，啊，也没有动车，对对，绿皮车都没有。所以说呢，得靠着两条腿这么走，顶多给雇个小毛驴儿，他走得慢呢。这个包拯家里是安徽怀远那边的吧？啊，合肥啊，你甭管哪儿，安徽人，他进京赶考，他得到东京汴梁，那就是河南啊，道不近呐。走到一个小镇子上头，说是啊，打尖儿吃饭，进饭馆点菜，点俩菜啊，随便点几个菜吧啊，这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啊。然后呢，说是您喝点什么呀？啊，说那个要了一角酒，一角。开始我小时候看这没明白，我说这怎么还角啊？角就是那个牛角那角啊，就是牛角那么大个儿，这么一壶酒，其实就是一壶的意思。后来呢，我看人有那老师啊给解释这一角有多少，说你这古人喝酒老是看什么，哟，有那个什么三国呀水浒里头，嚯，这家伙英雄们在一块儿，哎呀，喝酒吃肉啊，大碗喝酒大口的吃肉啊，好大秤分金呢 啊你那都是响马劫道才那么干的啊，对啊，大秤分金嘛。说这个古人这酒疯，老是觉得这古人特别爱喝酒，特别能喝酒。其实呢，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咱是被那个山东快书给误导了。就是武松景阳冈打虎那故事啊，三碗不过冈嘛，他喝了十八碗，喝多了之后啊，上山打虎去了啊，上山是吧，这个欺负野生动物啊，对，国家珍稀保护动物，哎，对对啊，那会儿不是啊，那会儿不是 就是讲这个事儿，被误导了。为什么呢？哎呦，这一想，呵，你要搁现在，哎呀，黄白之物，你甭管是黄的是白的，好家伙，喝的太多了，这酒量太厉害了。哟，这古人这多能喝呀得。其实呢，被误导了。你要就是看水浒，你要看全了也不至于。有一个智杰生辰纲，梁山兄弟把这梁中书给这个高俅啊送的这个礼物给结了，这东西叫生辰纲，就是生日礼物啊，结了一生日蛋糕。对，说结这个生辰纲的时候怎么去骗这杨志他们往这酒里面下蒙汗药啊，说大伙儿，哎呦，这天热的跟什么似的，嚯，这帮人这些个押运生辰纲的军卒走的四脖子汗流，到里小树林，这梁山这哥几个来了，说干嘛呢？我们卖酒的。哎呦，这大伙儿说可不行不行，来喝酒。哎，这个您琢磨琢磨，他那如果真的是啊56度65度那白酒，你说他热成那样他能喝白酒吗？那不越来越热吗？再喝点白酒，好家伙，大太阳一晒，这人中暑了，热射病来了。对呀，他那是水酒。哎，而且呢，说就是抡圆了喝的，你看看都是什么人，都是那干重体力活的。对呀，哈哈，武松这样的。哎，那是像包拯这样的这个念书的人啊，读书人，识文断字的，有点身份地位的，这咱说过去啊，有点身份地位的，喝那酒怎么喝呢？就是他喝的一样是水酒，他就要了一角，他跟包兴俩人喝。这一角酒有多少呢？后来人给考证出来了，180毫升，哼，也就个2两左右，一角酒。就这一顿饭，而且是水酒，您记住啊，不是像咱们现在似的，像咱们二大爷每天晚上滋儿啊滋儿那个小酒盅，对，那是白的，哈，他这是也不是黄酒，它是一种过去的叫水酒，带点甜味儿，甜不丝儿，没那么高度数，啊，当然喝多了也喝那一样高，啊，一样是一样没样，一样没溜。武松就是啊，喝多了吗？哎，对了，所以你就知道，其实真正意义上，就包括咱们说，哟呵，李白诗仙，哎呀，酒仙，哎呀，好喝。跟您说啊，按现在的这个医学的标准来判断，这位当然是大诗人，很伟大，这没得说。但是呢，健康这方面，他有点酒精依赖，是吧，李大爷？啊，李大爷估计要搁现在他得戒酒，大夫就得说呀，哎呀，老李呀，你这个不行啊，你看看你这个写这个诗文这么好，对国家这么大的贡献，你怎么能够喝酒没完没了呢？哦，李大爷后来去的是山东的医院。对，咱就讲这个事儿。所以我为什么说你今天这个酒桌上这风气特别的不好，不是一般而言啊，说哥们弟兄在一块吃饭，当然也有那个胡来胡闹的，主要指的是饭局。哎呦，这闹酒啊，呵，借酒撒疯啊，嘿呦呵，还有那个借着酒，哎呀呵，男的女的跟那儿 那说您这形容的太模糊了，我不能跟您说太具体啊，太具体我这就犯错误了。我能跟您说多具体啊，您就合理想象吧。哎，这酒桌上这所谓的这叫饭局文化，哎，就是这事儿啊。多说一句，这就说明什么呢？生活好了，这一个方面的原因啊。当然，这种饭局文化原因很多，这酒桌上可不单纯只是跟那儿吹牛，跟那儿好是天南海北胡说八道，未必。酒桌上有明白人，哎，他那个局支起来，他不定指不定为什么呢？你听他话里话外那意思，哈哈，对了，众人皆醉，他独醒，他一定憋着，哎，他一定憋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主意。哎，对了，这种饭局啊，说实话啊， 反正您要问我，我是没去过。您说您别宅，我真没去过。而且这种饭局，这种带着目的性的利有利益关系这个局，一般情况下不请新闻单位到场。啊，为什么呢？怕我们给来一现场直播啊。出去了，哎，对了，但是有这种事情，原因很复杂，其中有一个原因，一般而言啊，怀着目的的咱不说了，目的动机不纯的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凑热闹，不是说了吗？那个啊，就那公司里头那饭局出事那个啊，对对呀，其中有一个说是他惹的事儿。一问他哪个单位都不是，俩单位在一块搞团建。什么叫团建？嗨，就是在一块热闹热闹啊。呦呵呦呵，咱好好合作吧。其实你喝不喝那酒，该合作也得合作啊，不该合作也没法合作，那不行就拿这酒说事儿吧。结果其中有一个惹事儿的，既不属于这家公司，也不是那个买卖，他是干嘛呢？他是被人家中间给叫过来，让他负责陪酒的。你就说这个酒桌文化吧，结果他惹的事儿，哈哈，对了，凑热闹的。说白了就是这生活一好啊，咱就说啊，一好那是对的，但是您再好，您这个您得有个限制，您得有个限度啊。这生活当中，哟呵，方便啦，方便啦！现在都那过去呢，都打电话呢，街上那公用电话都排着长队。现在哪有啊？街上没公用电话，人手一手机，一台手机，是不是啊？你好家伙，这手机功能太多了，不是说了吗？还能听广播吗？各种功能啊，玩手机哟，玩游戏，哎呀，一边走一边玩，哒哒哒哒哒哒哒，肉咕啪嚓。你等会儿吧，那位说，听出来了啊，这是个悲剧，对，而且是自找的，嗯，咱该同情同情，但事实他这不是自找的吗？怎么回事呢？安徽合肥有这么一个地铁站，咱都去过，有楼梯，是有电梯，那扶梯什么之类的，但是你怎么着，他得有那台阶儿，就是台阶儿吧。好，来了这么一姑娘，哎呦呵，好，噔噔噔噔噔。进了地铁站之后啊，下楼梯，这手里面就端着这手机玩儿，哎，这么一来，那么一去，一个不留神是一脚踩空，咕噜啪嚓，哎呀，那说这大马趴啊，你看相声词，哎呀，这咱们用这个音响效果都给他做了伤情鉴定了，是摔得不轻啊，对呀、啊。当时就起不来了，哈哈哈哈，啊，摔的，赶紧地铁工作人员过来搭起来，一看行了，什么什么波棱盖啊什么这个啊波棱盖啊磕膝盖啊，是吧，天灵盖啊，哎，头上啊摔破了好几处，赶紧拿红药水紫药水，哎，先给他先那什么呗，先止血呗，消毒止血吗？哎呀，这我又还是为了这头晕。那行了，赶紧打电话救护车送医院去吧，检查一下。你看，你为这事儿，你不是这，你说这怨谁？是不是自找的？是不是自找的吧？拿着手机你就不能，你下楼梯你不得看着吗？可说呢，好，没说任性吗？太任性了。哎呀，找不着媳妇儿，哎呀。那就找个熟人给介绍介绍，不是找着了，都结婚了，啊，那就好好过日子，不行，给媳妇儿啊，给在世的媳妇儿设了一灵堂，哎呀，那位说这主可是胆儿忒大了，那是，哥您肯定不敢，哎，嗨，干这事儿干嘛？可说呢，江苏徐州小区大门口，你说这段时间正防疫呢。小区这过了过去又得是扫码测温，人还挺多，和他跟这小区门口就挨着那保安那桌子，保安那桌子是为了检查呀，挨着那桌子啊，边上一灵堂，哎呀，大伙儿谁打这儿一走，看一眼保安，看看这灵堂，哎呀，这真没想到咱们这小区这么庄严肃穆啊， 这是为什么呢？可说呢？灵堂这儿跪了一人，一男的，啊，这位大哥，哎呀，好，哭的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哎呀，我的天儿哎，嘿嘿嘿嘿嘿，我可是活不下去嘞，哎呀，大伙儿一看，这哎，这不是老孙吗？孙大哥吗？这不是孙大哥吗？哎，不是，你怎么回事？你这是啊？啊，我媳妇儿找不着了，我为了找她呀，我是遍寻不着啊。嗯，找不着我的妻呀。啊，于是我就给她设了个灵堂。那边上还摆俩花圈，啊，俩花圈吗？那俩花圈是敬献花圈者得写的名字，他写上了，啊，这个是我的真名字，嗯，这边这花圈呢，也是我送的，那么这名字呢，啊，是我的遗名字，嗯，这边这个是我的真名字，行了，还有艺名呢，你瞧，后来呢，警察来了，这个当然得批评教育，那位说也不能把警察惊动了，不，警察说必须得找他。为什么呢？他还偷人家车了呢，他还好吗？和这位还偷人车，行了，啊，那我找媳妇儿，你行，警察说你走，先去派出所啊，先把你这盗窃这事儿先解决了啊，回头找你媳妇儿。其实大伙儿都知道，他媳妇儿就是因为他这毛病，啊，就是因为他这个他平常一天到晚没这人样，不打算搭理他，走了，回娘家了。哦，你就这个吗？是不是？哎呀，送朋友啊，这是好心呐，骑着摩托车啊，直接就送公安局去了。哎，怎么了这是？哦，朋友犯事儿了，他这大义灭亲，不是他自己，他自己啊，这是吗？这个事情发生在山东，嗯，山东啊，老刘，山东老刘。头几天晚上啊，说这个哎，在外头喝完了酒，然后呢骑着摩托车就回家了。哎呀，说骑摩托车这也算酒驾，可说呢，但是老刘心里面明镜似的啊，走在路上就停车了。你看他这个有啊，有这个意识，有这脑子，不是看见哥们儿了呀，这不是老尹吗？哎呀，大哥，这是又日子摸家了，咱们哥俩可是有日子没见了。晚上老尹一看他，哟，嚯，这是你啊。哎，这个是，哎，你干嘛去？我回家呀。哦，你回家啊，巧了是吧，我也回家。咱俩不住一块儿啊。我知道，你住那头，我住这头。是老尹啊，一看他喝了酒骑着车也懒得理他。你赶紧走吧。我不走，我送你回去。不顺道，咱俩这个住的地方是两下子，你看两下子，我先骑着摩托车把你送到您的下子，然后我再骑着我的摩托车，是不是啊？哎，我再借着个酒劲儿，我再回我家，我那下子，嗯。老尹说别去了，我说你这不安全，什么叫不安全呢？你一个人在外面走才不安全呢，快上来，紧着让人上来。老尹一想，走，上来，走吧，快走吧。这个老刘开着摩托车就上路了，走着，他又刹住了，把老尹吓一跳。哎，不是你走不走啊？哎，我突然想起来了，要是不走你这个线路呢，还不至于。我先去趟派出所吧。你去派出所干嘛呀？正好。老刘是怎么想的呢？送老尹回家这条路上，他正好刚想起来有一个派出所，哎，他跟这儿有业务。那位说他跟派出所能有什么业务？嗨，就是啊，比如说有个什么登记啊，人家给他打电话，你抽空过来一趟啊，让你签个字啊，也就这事儿。爷，你看看平时忙啊，没时间呢，这回你看顺道走，去派出所。老尹说：“你想好了啊？你现在就这样，你去派出所？你看我是去派出所，怕什么的？是不是啊？我是办业务了，是不是吧？进去之后，给警察同志把这个事儿前因后果说清楚嘛。 冲着警察打了一个深深的旧嗝。 嗯， 好嘛，警察师傅因为防疫啊，离他至少得有一米开外，就这样都上头了。哎呀，行了，警察说你别走了，你家还有这事儿呢。新闻一口清，抓紧时间给各位念叨念叨。这个头一条还真是个国际新闻，平常这样的情况少啊。这是什么呢？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 哦， 江苏扬州新增确诊病例，查清楚了，来自隔离人群。新疆报告新增三例无症状的感染者。郑州有消息了，原定8月25号开学时间延迟。正是立新读报在建外，建外就是广播台。缺德冒烟里不该，居然他敢发疫情财。什么您呢？人民网有这么一篇文章，就提到这个事情啊，疫情财绝不可图。什么叫疫情财？大伙儿这忙着这儿防疫呢，啊，嚯，这家伙又是戴口罩，又是测温扫码什么之类的，嚯，紧着查，啊，健康宝，嘿。但是呢，有的啊，偶发的这个事情，什么叫偶发？就是少，但是有，而且尽管它是偶发，它少，发现一起儿，那就得查办一起儿，太遭人恨了。囤货呀，抢购啊，抬价啊，啊，呵，这个应该大的这个最大的可能性是相当一部分和百姓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有关系。哎，是吗？哎呀呵，发这个疫情财啊，有那样的。前段时间是吧，哟呵，还有那个互相串的，哎，咱们几个买卖联手操控市场价格啊，咱们几个买卖联手操控市场上的鞋垫的价格。哎呀，那位说，那您指定得赔了啊，就这意思嘛。囤积居奇，哎呀，虚构进货成本，哟，我们这可了不得啦，嘿，这个老鼻子，哎呦，花老鼻子钱啦。蒙骗坑害消费者，事情本身少，但是敲响了警钟。哎，不法分子，哎，趁人之危哄抬物价，这可不成，是吧？这是给咱们这个防疫大局这添恶心啊。有这样的？有啊，不然的话人媒体干嘛说这个事儿呢？这叫什么呀？价格欺诈。是啊，你瞧，过去旧社会就有这样的。哦，是啊，你呀， 要到杂布店买了一次1.8毛的，是11.88、8.16的，就得3.6吧。 不错，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哎， 说3.6不要， 怎么样？ 把那个妈去了他，你个3块咋样？就两不到啊， 这么 三块钱不要， 哎，怎么样？ 不要紧， 哎， 合拍的生吃还得让让啊，去2毛让2毛，你个2.6， 知道？ 去1毛让1毛，你个2.4， 回去 去2毛让2毛，你个2.4， 2块钱， 你要再不要， 哎， 不要不要紧 啊， 什么有叫本？我是哪个油条砖？我是赔本赚吆喝，小徒弟知道是没大省钱， 哎， 这不2块钱呢， 还怎么？ 鼻子蹬啊，嘎子蹬，2块大洋打破了它， 是不？ 去2毛让2毛，你给1.6， 1.6， 去1毛让1毛，你给1.4， 再 去2毛让2毛，你给1块钱， 1块钱， 这不1块钱， 还怎么？ 再去5毛让5毛， 哎，这白拿去 了。啊，你瞧这啊，就这个，哎，啊，对了。他这完全是凭着嘴啊，我不是说人演员，就是他这种现象，过去嘛，旧社会卖布头的嘛，是不是啊？你就这个不典型吧？还有一个更典型，嗯， 老太太别走，您俩给完钱再走啊。 嗯 啊，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哦， 老太太说好嘞， 嗯， 好嘞，给你这他啊，不行，我这2毛，快点找， 哦， 快点找啊！那嫂子，你先出去，要不又打鼓了？ 好嘛， 找了1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哎， 好家伙，再上庙咱们可别看这戏了，什么也没听着，就听梆梆梆啊，就花了1.5块啊。 嗯， 你看没有？我这还哎，老太太一看坏了， 怎么 找这1毛钱短一角？ 哦，破片。 短一块啊。 嗯， 老太太说不行啊，我连债我就还一块六了。 嗯， 不行，我得跟他换去。 哦，换去。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呢？哎，你这个票我花不了啊。 嗯， 这正说着呢，就听嘣嘣嘣。 嗯， 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 这， 你看看你这事儿闹的。是不是啊？这他就是有这个教训吗？啊，抓紧时间再给各位说点新闻，啊，这个《北京日报》说的，健康宝上线新版本，这两天您要扫过呢，您许是能意识到啊，这健康宝呢，它那个版面啊设计上变了，不是仅仅是版面设计有变化，它这有新功能、新版本，近期进返京。没有向社区报道的这个会本儿给您出一弹窗，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提醒提示啊，近期进返京的，就是进京或者是打外地刚回来的这个，哎，他这能健康宝能显示出来，这弹窗出来不为别的，就是您把您行程啊按照他的要求简单的给登记一下啊，这就可以了啊。当然这个前提是您没有去过那个中高风险地区，这是第一。第二呢，你也没有比如说这个他这个，因为现在这个流行病学调查呀，它涵盖面是很宽的啊，你包括可能你这个自己没意识到，但是呢你可能是比如说有没有密切接触，没有，我离他大老远的没注意，是，对，就是因为你没注意，比如说同车同机同一个商场或者同一个啊环境下吧，距离不远，哎，就这个，嗨，我们离着他四丈开外呢，不按内算，告诉您说吧啊，人家这有规定啊，这个，但当然如果有这类事情呢也不要紧的，那咱就该登记登记，该怎么着怎么着就行了。北京青年报言道，北京朝阳房山俩小区昨天解封啊，当然这个居民呢就住这地方的人还要进行7天的健康检测啊。你看看是吧，这跟大伙儿说一声。其实呢我为什么说在咱们节目里头以后啊，当然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防疫的新闻我一定不落空，但是呢也不做太多的解说，太多的强调，大家都有这个意识。最重要的是啊，一定要常态化，从这心态上就要常态化啊，别回头呢又有事儿的时候，呵，又来喽，嘁哩咔嚓嘁哩咔嚓啊，没事了，没事，行嘞，过去了，一风吹了，稀了哗啦，稀了哗啦。哎，您听我这俩相声词，有事儿时候嘁哩咔嚓，没事儿时候稀了哗啦，那您这就太那个啊大意了。得了，不多说，感谢各位，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明儿个聊天时间。